我时常清风两袖，钓儿郎当最自由，难得有三餐足够，为人乐观好少挂忧，咪谈人贪新厌旧，爱情如海市蜃楼，问天自己许皆偶，离合悲欢定必有，饮翻杯冰冻啤酒，高歌一曲气量厚，无谓再去为情悔疚，你盏心噏得个嬲，我怀疑天边宇宙有神灵管黑地球，实应要睇通睇透，成败得失莫追究。成败得失莫追究。